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书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曲院。今天我们再来欣赏一场古曲俱乐部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 说石冲豪富范丹穷，甘罗早发晚太公，彭祖寿高颜回短，众人皆在五行中。广德楼内听曲艺，清音雅韵妙无穷，多听单弦和大鼓，保您越活越年轻。咱们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演出现在就开始。咱们闲话勾开推上第一个节目，是我们尖子班的尖子生，也是大家熟悉的青年演员张希文，献上一段流派的名段啊，京韵大鼓赵云截江，伴奏是穆祥征、周春元和刘锡川。 们武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他要见余家的夫人，俺家郡主，你就说我招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吏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，丫鬟内禀说周善求见，夫人说，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后堂。这丫鬟传出说周善推荐，在帘儿外跪道。 出城，臣要准备在大江冲我走。 原来如此，吩咐声丫鬟们快备行装，我只带从人十数个，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旁。丫鬟传出说诸事齐备，这孙夫人归心似箭，也顾不得梳妆，把那真假也未思量。 姜饼说孙夫人携带着小主去过江，子龙大惊，就说不好啊，这其中有诈，俺因罢了。巴啦啦啦一催马来到江边，见船缓没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，你们切莫开船，容俺赵云相送。那舟山见有人追赶，是气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，是各两刀枪，500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。五只船接连一出，顺流而下，赵云马上暗思量，哦，这明明东吴定下的牢笼计，他们过江来把郡主诓，这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唯恐怕小主命有伤。何处空即将大事托我等，若有了半点差错，我面貌不光有搭住，风顺水急是穿衣去远，猛抬头见人影儿遥遥是渺渺茫茫，无奈何赵云是沿江追赶呀，好凑巧江岸上斜拦一只小小的鱼航，子龙大喜，离岸下马，有两个腿快的军卒跑慌忙，轻按钢舟解开缆，命二人驾舟是直入长江，在大江中小舟行来如飘一夜，探赵云一片的忠心，哪怕落水而亡。片刻之时将大船赶上，那舟山纷声放箭四飞慌，众无兵开弓放箭如骤雨，赵子龙捉了忙，龙摆动手中枪，恰好似扑龙摆尾怪忙摇头，啪啪啪把他凋零打落在长江。舟山传令退后者斩，众无兵人人奋勇，个个逞强，小船临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毫光，这口剑小童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无兵俱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吴那些大小儿郎，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扬。 这个节目单上，还这个门口啊，写着王树才《北京琴书》，跟各位通报一下，有点情况，今天王树才缺席，但是大家可以理解。就此呢，我向大家报告啊。咱们一个情况，就是王树才的老师，大家都知道琴书泰斗关学曾，这两天呢病危啊，关学曾呢这个家属啊几个徒弟都来了，王树才呢昼夜侍奉床前，所以呢没能够到场，这个大家可以理解。而且昨天下午呢有这么感人的一幕，昨天呢我们的曲团团长白薇伟丽小姐也到场啊，在这个关老师的病榻前，还有关学曾先生的公子关少曾啊，我也在场。我们就商量啊，早有这个计划，就是请树才呢 给关先生磕个头，但是呢一直就病着，一会儿啊清醒，一会儿昏迷，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昨天呢我们正商量这事儿，关先生还一直在昏迷当中，说你这个关少宗就说了，你老头这个没有什么感觉，你现在磕头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正说到这儿，里边这个护工就说了，关先生要坐起来想吐痰，你看这真是天意，关先生就坐起来了，也睁开眼睛了。那么王二才呢借此机会啊，我在旁边掌握着，我说趁此机会给老头磕头，跪地帮帮帮磕仨响头。我们的白薇团长呢用照相机照一下这个很感人的一刻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关先生年事毕竟已高了，85岁了，是吧？这是自然规律。如果关先生身体恢复过来以后，再找一个机会办一个规模大一点的正式的拜师仪式。如果关先生就此驾鹤西归了呢，也没留下遗憾，那么这个素材呢就等于正式拜了关学曾先生。关老师还露出了微笑，但是说不出话来了，已经在弥留之际了。这是天意，就有这么一机会。磕完这仨头，关先生要继续昏迷。哎，就是说呀，这个不知道是一种第六感觉呀，还是一种天意啊。我们准备呢请这个马玉平老师啊，赵玉明老师呢做王树才的这个引师和保师啊，就呢了断了这档事。王树才没来怎么办呢？也不遗憾，让王树才的一个哥哥给您献上一场。王树才的哥哥您没见过，亲哥哥也姓王，叫王文长啊，都姓王，亲哥俩。其实一个姓也不见得是亲哥俩。您看杜鹏有个亲兄弟叫蓝天野，杜鹏姓杜，他儿子叫王丹雷啊，都不是一个姓。人家我姓崔，我儿子就不姓崔，我儿子叫王月波，是吧？大伙儿都认识。闲话勾开啊，请王文长呢献上这段接行车。 山巍峨耸立万丈多，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，赤日炎炎如烈火，路上的行人烧心窝。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，哗，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，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，长虹瑞彩照山河，清风徐来吹人爽。哎，有一阵滑杆下了山坡。那位观众问了，这滑杆是什么？这滑杆啊，就是山区里面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，就是两根杆绑一个螺圆椅，上有支棚，下有脚蹬板，前后俩人这么一抬呀，跟小轿一个样。上年纪人爬山走不动，要坐这种滑杆，那是又快又稳又保险。那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，要让我抬可就热闹了。怎么呢？又外行又没劲儿，一上肩就打晃，走到山崖边眼晕，脚在这么一哆嗦，那也保险。连我带滑杆一块往下折抱。抬滑杆的本是两个棒小伙，长得是胸宽背后粗胳膊，黑黝黝的面孔，精神抖擞。他是短裤短褂，他的利落，走起来俩脚好像没沾地儿，要论快，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呀，太快了。这个滑杆上支着一个白布棚，棚下面端坐着一位老太婆。嚯，这位老太太可就真叫阔啊！黄澄澄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，身上穿 肥大的裤褂银灰色，这个材料本着这个九丝螺，手里摇着把那凋零扇，胳膊上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，钻石的戒指放一彩，闪闪发蓝霸眼夺，往脸上看慈眉善目，精神好，腰板不塌，背不驼，他这不晕不喘不咳嗽，年纪就在60岁，看样子能活200多，这还是少说呀。您要想知道他是哪一个，他就是咱们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。在前边抬滑杆的是华为，抬后头的叫金哥，这俩人胸中好似窜烈火。老太婆心里边的着急，她的脸上透着很沉着，急的是她的政委江杰遭逮捕，被叛徒出卖，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。这个叛徒名叫蒲志高，曾在咱们重庆地下党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，联络地点的他知道，有的许多暗号他懂得，有几个同志先后被他告密遭了陷害，这次下乡来又把他江解捉。老太婆今天下山，一来是救江解，二来是啊除掉这个叛徒，再也不能够让他活。可靠的情况已掌握，在今天下午4点钟准时从南边开来一辆刑警车，这辆车直接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，党决定在这大石桥头接行车。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，怕的是啊敌人这个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，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，一枪打碎叛徒他的脑壳，这滑杆走在公路上更快喽，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呀。眼前就是大石桥，老太婆注目看明博，这个桥头上站着乡兵8、9个，检查行人乱咋呼。靠桥头路旁边有一个大茶馆，天棚的那没人喝茶，竟是空桌。老太婆看吧这个情景，说伙计们还到茶馆去歇着，那么太累了，吃点东西喝点水，每人打2两好酒喝。谢谢老太太。说着话这滑杆就把了大桥上，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脱，站住，滑杆从哪儿来呀？ 从余家坨。别吵，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，又要检查吗？东西都在这滑杆上，有什么话咱们茶馆里边说。 兄弟们一看，呀呵，这老太太可真阔啊，听话茬这个多惹不得，他儿子不定得多横，咱们趁早别捅马蜂窝，他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，老老太太，要不就是这。咦，他们心中不住的乱猜测，眼看着老太婆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，他们看着看着滑杆又摸了摸，嘿，这滑杆可真漂亮啊，随着也都进了茶馆。这老板娘正跟老太婆是把话说，哟，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呀？有甜食蜜饯，咱们这江米老糟最好喝。先给我泡杯龙井，来碗老糟蛋，再问问我这两个伙计要什么。看来这条路上又很紧，卡的口今天也加多了嘛。听说共产党要攻城呢。 哪有那么厉害呀？哟，您老人家可不晓得，现在这个进城赶集都危险，可就不知哪会儿的炸了窝，连留胡子的老头都不敢进城去，这个谣言也不知道谁说的。哦，这老汉怕什么呀？ 哟，别提喽， 前几天呐，县里说要抓个蓝胡子，可了不得喽。是看见老头他们就捉呀，什么大胡子、小胡子、长胡子、短胡子、黑胡子、白胡子、花白胡子、黄胡子，还满不吝颜色呢。那一天老头真不少，他们抓了足有300多，结果呀，还都抓错了。闹了半天，县里说要抓个姓蓝的胡子，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哟？那一次把那老头都下定了，这个事儿不让往外说呢。 哟，我都说出来了。 在这时候，进来了个乡丁小队长，笑嘻嘻叫曾老太婆，说：“老太太，您老人家从余家驮来，看见共产党了吗？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，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。您老听说没听说呀？”“ 听说了，有钱有势的都跑了，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。嗨，捉什么啊？” 这个老板娘放下了茶碗，插上嘴，捉住一个出了百个哟。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，说城门口那儿贴着一张大告示，说共产党头目人有个什么双枪老太婆，说双手能打枪，特别准，叫谁死谁的不能活，说打你的鼻子准不打眼，说打你眼珠都不沾眼窝肉。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，哪有这么大能耐的老太婆呀？ 哪有？你不认识字啊？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？ 这张告示叫做通缉令，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，谁抓着给谁10000块，10000块现大洋啊！ 嘿，我说老太太，您说这10000块有这么一大破了不？码起来有8000桌这么一大堆不？ 比这多，嘿，我就知道还得多嘛！ 我要能抓住老太婆，我的阔喽，我的升官发财坐汽车，吃喝玩乐我随便遮。 小伙子，你看我值10000块吗？ 哎呦，您老人怎么说这个不？你要想这样发财的有危险。 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，这小子心里边一接领，从脊梁沟里冒凉气，他浑身一抖，脖一缩，把舌头伸出1寸多，拿手现在往回揉，呼噜噜噜噜噜，一个劲儿的呼了后脑壳。他猛回头，见几个农民打扮着进了茶馆，再一看，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直凑合。 爸，今天这里要出错啊，怎么400来人这么多呀？ 又一想，嘿，怕什么？共产党来了，我得交枪，连身上的制服一块儿脱。 这老太太浑身上下净宝货，我把她骗到岗楼去，这些东西都得给我，不给我的身手就愣夺， 就这么办了。 哟，我说老太太， 您看这风声可不大好啊，您快跟我到炮楼里边去躲躲。 一会儿啊，我派人把您送进城，给他雇一辆可是又快又稳的小汽车，比坐您的滑竿强得多不？ 小伙子，你的心眼真不坏呀。这件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，你看外边谁来了，快叫着孩子进来把水喝。 好，您的孩子。 这家伙扭头这么一看，来两寸花杆门口搁下来了一人好神气，文明棍在手里戳，八拿把他草帽头上戴，目光这个眼镜就把他二目遮，派里斯制服米黄色，金壳手表戴着左胳膊，脚下的凉鞋嘎嘎的响哦，更显得神气了不得。身背后跟着警察马鞭10几个，盒子枪的大张鸡头就在腰间脖。 这小子一看警察局长，不由这个心里边一哆嗦，跑出来急忙打立正。 报告局长，您来巧了，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。 什么老太太呀？哎，就是您妈呀。混蛋，我妈早死了，那不就是您姥姥？ 放屁！啪， 给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这小子一气转了他摸摸，回过头了还直嘚嘚，那说您拿我干什么？反正是您老太太的，哪有错吗？ 你们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放走了共产党，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，快叫他们到这儿来集合。 是，委局长一晃这个身形进了茶馆，猛抬头见对面坐着一位老太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老太婆微然一笑，把话说：局长先生，你好健忘啊，不认识我了。你亲口判处我的死刑，大概你还能记得。我孤身越狱走出去，你冒着风雨带着个大队人马罢了脱，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，到现在这才3年多，现在你又悬赏通缉我，我来了，你想把我怎么发落呀？啊！委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，老太婆噌噌掏出两个快家伙，别动，我这儿有两个，你那儿有一个，你那个都长锈了，一打准卡壳。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，你动手动脚的不许可啊！委局长刷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喽，就好像万丈高楼湿的脚，杨子坚军断脸崩周围杆折，双手一举交了枪，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。这误会，完全是误会，别害怕。我问你要老实说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是重庆二处来人，抓住一名女共产党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叫江雪琴。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？不，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。这个事儿根本的一点没牵扯，我是奉命来葫芦，先行十里来巡逻。突然间他的眼珠一转，不讲话，心里这暗暗直琢磨：哦，老太婆不是专门来抓我呀，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。夕阳到这儿，他挺起胸膛说了话：老太婆，赶快离开茶馆，快躲躲，今天咱们是井水河水两不犯，我查我的路，你劫你的车，如不然我张嘴喊一声，我的警察进来就能把你捉。你要是开枪把我打，那你今天就甭想劫行车了。那行车听到枪声马上就回去，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。说到这儿一撤身形，大声喊：来人呐，捉拿双枪老太婆。呼，北局长话音还没落，呼啦啦进来了警察马鞭20多，长枪短枪拿在手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嘴撅着。委局长一见哈哈乐：哈哈哈哈，老太婆，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，你把我当成一条菜花蛇了啊？老太婆他就哼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把那双枪就往桌上搁。局长先生，你兴奋过早了吧？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，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，押到后屋去，由金哥同事负全责。是。委局长一看傻了眼，这些个警察和乡丁可个个神都不认得，才知道他警察马便被俘虏，连身上的制服都一块脱了。这些人都是咱们的区局队员，化妆好了，专门等着劫行车了。委局长不由叹了口气儿：“哎，我还是一条菜花蛇呀。”在这时候，就听着马达声音突突的响，在那公路上开来了一辆铁笼大卡车，这辆车开得特别快。有2挺机枪在这车棚顶上搁，2个匪兵机枪手四只眼八下张望胡学摸。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，姓魏，名叫魏基伯，大伙叫他魏不活。车上的匪兵真不少，起码也有20多，叛徒普高也在车上坐，洋洋得意呀，正和匪兵把话说。这时候汽车就把这大桥上，有乡兵大喊一声：截住车！ 住！ 胃不活的把司机棚里搭了话。 干什么？ 检查。 检查？呦，这是长官公署的车，谁敢不让过呀？ 我们奉司令部的命令，无论谁都滚下车。 说着话，上来的先军俩大个儿一伸手，曾先把这机枪夺下车。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，混蛋，这小子伸手刚要把枪摸，没成想从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，咯吱一下背过去了，差一点把小子两只胳膊给拧折。这小子一看不对劲，弟兄们有情况赶紧抄家伙。他这一喊他不要紧，车上的匪兵正说话，这一下嗷的一声炸了窝喽，匪兵们把他端起枪来要动手，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，有警察、香槟和马鞭，但是红笔张的还挺多，什么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和距离不远，全都对着这辆车。就听有人大声喊：“匪军们要注意，赶紧交枪，别啰嗦，谁先动手谁先死，谁想抵抗谁甭活。”匪兵们的真听话，全把那武器扔下车，双手一举到了俯裸，在最后叛徒斧子高嗓子一声叫下车，这小子腿脚真利落，有滑眉上去一把没抓住，我这叛徒啊扑腾一声跳下河，好滑眉刚要下水把他赶，一旁惊动了老太婆：“华为，他是哪一个？”“ 报告司令员，叛徒斧子高想借水路要逃脱。”“ 不要追，再让他多活几分钟，你们搭救江姐快搜车。”“ 报告司令员，全车已经都搜遍了，没有江姐是空车呀。” 啊，老太婆双眉紧皱，派人拉过来魏不活：“我问你，我们的政委在哪里？现在的是死还是活呀？”这下子死硬又忙不啊，低着头啊，一个字也不肯说。 这时候斧子高已然浮出有100米了， 他在水面上不时露出他的脑壳。老太婆站起身来，掏出枪，面对着大家话说：“同志们，斧子高叛变革命竟作恶，执行枪决罪应得，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，时间不能拖。”说话之间一甩手，啪，呵，真叫准，我那个的脑子当时接了壳了，冒了两冒，沉下了水，回身再问魏不活：“我问你，我们政委在哪里？现在是死还是活？你说不说呀？”“我说，我全说。”到了今天早上临行之前，沈副区长给了计划，可他怕的是啊，从汉路明着押送走不脱，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往重庆，启程的时间在今天早上9点多。 啊！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，英雄们大喊一声：“镇山河！”追！分珠的眼睛好似分裂火，全都瞧着老太婆，请司令员赶快下命了吧。 老太婆微然一笑，把话说：“想不到敌人真狡猾呀，果然玩出了鬼花活。同志们放心吧，我倒派人把嘉陵江面都封锁，刘队长带领了神枪射手200多，慢说他是一条船，即便是条冰舰也走不脱。今天的任务完成很不错，由金哥同志押俘虏，华为开汽车回山准备听消息，行动迅速别耽搁。”“ 是。” 英雄们一听心里乐，押着俘虏上山坡，这正是大石桥前除叛徒，老太婆下山劫行车。 唱一段这个黑大嫂吧，黑大嫂吧，太热太热，黑妞妞， 黑妞妞我都忘了。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，我说了一位大嫂长得黑，生了个孩子赛过烟儿没，说这一天呢 大嫂是抱着孩子把煤堆过，不小心把这孩子掉进了煤堆里，分不清哪是孩子哪个是煤。大嫂可她别提多么难过喽，伤心的俩眼直流泪。这时候有一位老爷说说话， 哎，我说大嫂啊，你拿棍捅啊，软的是孩子，硬的就是煤呀。 下边这个节目呢叫西河大鼓，我们请到的就是一位小演员，叫陈娜娜，唱的确实好，大家的掌声和花篮都表示了对青年演员的鼓励。我们让陈娜娜再给朋友们唱一段什么呢？绕口令，绕口令两个，一个玲珑塔，一个花唱，您爱听哪个？花唱，花唱绕口令。 女粉 个女本红来打这个女本红，再抓住一个本红女来拧这个女本红，私了那本红女的这个本红袄，这个本红女她撕了女本红的这个袄本红，姐俩打罢放下手，自己买线自己缝。本红女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，女本红买了这么一条线粉红，本红女本缝缝缝本红袄，这个女本红她缝本缝缝袄本红。高高深山小庙儿，在里头住着一个神道儿，头上戴一顶青帽儿，身上穿一件蓝布罩儿，腰里系着一根草药儿，足底下钉着一双靴造儿。她的眼睛好像铜炮儿，耳朵好像闪套儿，鼻子好像撂吊儿，她的小嘴儿已张火灶儿。有四个小鬼抬轿儿，前边来了一个胡闹儿，一跪跪在了当道儿，说人家都有那个怀抱儿，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？三天给我的怀抱儿，绣花金身修庙儿，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，拆了你的小庙儿。这才吓坏了神道儿，正了一抖他的不是帽儿，抖了一抖他的蓝布罩儿，紧了一紧草药儿，蹬了一蹬靴造儿，挤咕挤咕铜炮儿，忽闪忽闪闪套儿，呱嗒呱嗒撂吊儿，吧唧吧唧火灶儿，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，那么这儿蹦一声老道儿，先来没事儿，抽成戏树木狼林长不齐，一个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呀七五四三二一，六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一一个一，数着半天一棵树，一棵树长着七个枝，七个枝结着七样果，结的是冰的橙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。我一言唱不尽的绕口令，我唱的不好，请您多把这意见听听。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唱上一段，玲珑塔。是这样，我就不数层了，把前边和后边唱。我把精华奉送给大家。 眼睁睁